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藤蔓极度收紧，强烈的麻痹性毒素骤然释放，同时地面上涌起的藤蔓将赵无极的身体向上推，令他的双脚离开了地面。一个人的力量再大，脚下无根也无法稳定住自己的身体。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在小五双脚的带动之下在空中旋转起来，此时他的身上还缠满了唐三的蓝银草，就像一个蓝黑色的大粽子。有了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无论是唐三还是小五，此时发挥出的魂力都已经超过了30级的水准。小五的身体在空中急速旋转中骤然后翻，强行将赵无极的身体带动起来，双手撑向地面，直接就是一个剪刀脚的动作。这一下如果换了是普通人，首先脖子就会被小五的双脚直接绞断，最后这一摔更是头部着地。凭借着大幅度的后翻，这下摔击小五已经用出了全力。 转一转也挺好玩的。 赵无极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小五突然感觉自己正在急速旋转的身体骤然僵住，双脚竟然再也无法带动脚下的对手。一股大力骤然传来，他那原本后翻的身体竟然强行被带了回来。砰的一声，赵无极全身藤蔓同时破碎，四散纷飞，双脚又稳稳地站在了地面上。而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的脸色突然微微一变，低吼一声，身体骤然膨胀，全身原本就已经恐怖的肌肉几乎又膨胀了一倍之多，就连身高在那一刹那也拔高了一米，整个人都变得极其雄壮起来。七圈绚丽的魂环同时升起，正像戴沐白说的那样，两黄两紫三黑，七个恐怖的魂环附加在赵无极的身上。一连串密集的脆响从赵无极背后传来，小五借此机会脚尖在赵无极肩头轻点，柔软的身体贴着赵无极的背部翻了下去，蝎子便下探，像一条灵蛇一般缠住了赵无极的左脚脚踝处，全身同时用力。那密集的脆响是朱竹清发动的攻击，在他刚开始闪出的时候，速度就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不愧是敏攻系战魂师，他的速度之快连戴沐白也有些叹为观止。最为可怕的是朱竹清的任何行动都没有一丝声息发出，整个人悄然窜出，悄然攻击，没有半分能量外放，也没有魂力破空的声音。戴沐白在武魂附体之后，食指探出的是利刃一般的虎爪，而朱竹清在进行武魂附体之后，他的猫爪却是尖刺状。附体之后，朱竹清的双眼同时变色，左眼墨绿，右眼橙蓝，头发自然贴附在背上，身体移动的过程中带着一串淡淡的幻影，很难令人捕捉到他准确的具体位置。而他的攻击也极为犀利，利爪专门找要害下手，以至于赵无极不得不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朱竹清出手的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正好是赵无极发力震碎唐三的蓝银草，并且拉回小五身体后，力量出现松懈回力的一瞬间，否则朱竹清的攻击力也不足以破开赵无极的攻击。但是当赵无极完成武魂附体之后，朱竹清的攻击就没有那么容易产生效果了。赵无极的身体就像是钢铁铸造的一般，朱竹清的猫爪全力挥击之下，也只能将赵无极身上的衣服刺破。再看小五，他的柔技第一次失效，无论如何发力就是无法令赵无极的身体移动分毫，哪怕是他后翻之后双手切中了赵无极的腿弯关节处，也一样起不到效果。小五心中大急，可此时他却拿对手毫无办法。其实并不是小五的柔技不强，而是因为他的柔技正好被赵无极完全克制。小五第一个魂环所附加的技能是需要身体柔韧地控制住对手才能释放，属于一击必杀的效果，但此时他的力量和赵无极实在相差太远了，哪怕是在唐三的帮助下也不可能控制住赵无极。 除非他的魂力能够达到和赵无极相近的程度，否则对于赵无极这种专注力量的魂师来说，小五的柔技效果是最差的。蓝银草被破，唐三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但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丝毫犹豫，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粗大的藤蔓再次出现在赵无极身上，正准备发力的他身体迟滞片刻，那正是蓝银草第二魂环技能寄生产生了效果。借助这片刻的时机，唐三已经来到了赵无极面前，而朱竹清也悄然出现在赵无极背后，两只猫爪一抓其咽喉，一抓其耳根，找的都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趁着赵无极还没有挣脱蓝银草的机会，唐三一拳骤然向赵无极胸口挥出。赵无极朗声大笑，也不急着挣脱蓝银草，胸口一挺，很明显他是想看看唐三的力量有多少。唐三眼底闪过一丝亮光，赵无极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他惊讶地发现唐三那看似全力的一拳落在自己的胸口上却轻若无物，而他因为将魂力集中胸口前顶，顿时有些错了力的感觉出现。以唐三和小五的力量自然是不足以带动赵无极身体的，但如果是他自己的力量那就不一样了。唐三挥出的右拳突然变成了手掌，手掌后吸控鹤擒龙，就在赵无极用错力的一刹那使出，牵引着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向前一个踉跄，同时右脚前踏踢在了赵无极的脚尖处。哪怕赵无极魂力再强横，在这种情况下也失去了平衡。唐三对时机的把握一点也不逊色于朱竹清，凭借着控鹤擒龙的巧妙，他相当于是以自己加上赵无极自己的力量带动了赵无极的身体。 起！ 唐三大喝一声，双膀用力，竟然将赵无极的身体骤然举了起来。赵无极第一次完全离地，小五的技能也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两条修长的大腿瞬间缠绕在赵无极腰侧，双手抓住他的脚脖子，身上第一个魂环光芒大放，就这么带着赵无极的身体在空中剧烈的旋转三周，令赵无极头顶向下重重地撞向地面。朱竹清之前的攻击虽然没能起到破坏效果，但也于无形中干扰了赵无极的应变，和三人之力终于完成了这一次的攻击。一根蓝银草形成的粗藤在小五带着赵无极的身体即将撞在地面的那一刹那缠绕上了小五的腰肢，赵无极头顶向下旋转重摔向地面，而小五却被唐三的蓝银草骤然带起，在空中一个曼妙的转折飘然下落。赵无极武魂附体后庞大的身体重重地撞击在地面上，整个头部竟然完全陷入泥土之中。小五飘然落下，正好落在唐三的肩头上，单脚点在唐三右肩，双臂平伸，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刚才他的攻击已经用出了全力，如果不是唐三巧妙的控鹤擒龙，他也无法完成自己这集中了两魂环技能的柔技必杀一摔。 小三，我们会不会出手太重了？ 不，赵老师还没有用魂技呢。 他瞥了一眼另一边地面上的香，此时那根香不过才燃烧了三分之一而已，但在之前的联手攻击之下，唐三、小五和朱竹清三人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用出了浑身解数。寄生在赵无极身上的蓝银草被唐三快速收回，他可不想自己的蓝银草再被对手爆一回。尽管蓝银草消耗的魂力不多，但总是被破坏，对唐三自身的魂力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赵无极双臂在地面上一撑，把自己的头拔了出来。之前唐三他们没有仔细看，此时才看清武魂附体后他的样子。赵无极全身都覆盖着一层厚实的鬃毛，身高竟然已经超过了2米5，全身肌肉球起，棕黄色的眼珠释放着霸道的气息，七个魂环不断环绕着身体律动着。赵无极一双大手变得格外厚重，宛如大号的蒲扇一般， 正如唐三所说，之前赵无极并没有用出自己的魂力。在朱竹清寻找他力量最弱时出击之前，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进行武魂附体。对于他这样一名76级的魂圣来说，几个二十几级的大魂师实在太弱小了，他也只是像这些孩子们玩玩，活动活动身体而已。可是大意往往要付出代价的，正是因为他的轻敌，再加上唐三三人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增幅下实力都已经超过了30级的程度，还有他们那未经练习就达到的完美配合，顿时让这位不动明王吃了大亏。 哼，真他妈的是80岁老娘倒崩了孩儿，看来不和你们几个认真点是不行了。小白，你笑什么笑？明天找我来上实战课。 哦， 孩子们，来吧，我们继续。 赵无极迈开大步，直奔唐三和小五的方向走来。之前两人默契的配合，可是给赵无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五，流星人锤！ 小五脚尖在唐三肩头一点，再次飞扑而出。只不过这一次，小五不再是手在前，而变成了脚在前，直奔赵无极头部踢去。与此同时，石树跟蓝银草同时从唐三身体周围激荡而出，从不同方向朝着赵无极缠去。赵无极抬手就向小五拍去，可谁知道小五的身体还未到他前面，却突然改变了方向，他这一掌自然也就拍空了。小五从侧面掠过，一脚就踢在了赵无极的肩头。原来所谓的流星人锤就是暗器流星锤的一个翻版，凭借着蓝银草的缠绕，唐三控制着小五的身体在空中灵活动作，发动攻击。可惜他们面对的赵无极防御力实在太强横了，尽管他在闪避方面没什么特色，但想要打动他的身体那可不容易。普通暗器分为四大类，手掷、击射、锁技、药喷，像流星锤、红绒套锁、飞抓，这些都属于锁技。虽然少了其他种类暗器的诡秘，但攻击威力和特殊效果却也是其他暗器无法拥有的。赵无极也被这一脚踢得一愣，棕黄色的眼眸中终于流露出了几分认真之色。 嗯，这几个孩子以后都会成为我的学生，要是再这样让他们发挥下去，自己的脸就都丢尽了，那以后还怎么教导他们？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